九月九，九月九，九个酒迷去喝酒，九个酒杯，九杯酒，九个酒迷喝九口，喝罢九口酒，又倒九杯酒，九个酒迷端起酒，咕咚咕咚又九口，九杯酒，九九口，九个酒迷喝醉酒。